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武正统。你看那窗外的月光明眸闪来，可你却不敢对视它，如同你不敢看你爱人的眼睛一样。来，把这首夜歌戴在眼睛上，你瞧它多美啊。 夜色如水，夜色孤独，回首来时路已模糊，记忆的清楚，许多夜我爬上屋顶，夜世界灯火一盏一盏消在浮空，剩下一个我裹着你给的衣服， 我是一名普通的保安，我今天是早上当白班，我这刚工作完，我这工作很辛苦，但是也很磨练人的意志。 我很热爱我这份工作，当然我还希望充实自己，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，我就很想对我家乡的女朋友，说一声，那个我很想她，希望她能等着我，我赚够钱了就回去。 散了就好了，可能的可

是流浪这座野地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 童年你与谁度过，青丝般中唱的歌，再哼一哼可以么？当时谁与你排着坐，白色恤衫灰裤子，再穿一穿可以么？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背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，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，能留下印象，原谅你家中每道墙。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，真的比我多，再演一演可以吗？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背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，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，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。拿着你相簿，从前拍过的相，多么妒忌你昨日同过的窗，早些看着你美丽模样，对你天真的赞赏。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背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，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，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。拿着你想细看，你六岁当天已是我老唱。 这是陈奕迅的时光倒流二十年，千万不要在这首歌前面加上假如两个字，没有假如，时光不会倒流，它只会流到你生命的尽头。还好我们还在一起，还可以相互安慰，所以别总是问深情为谁。 始终在想你，一秒未见，人仍然感觉着你，情深雨蒙蒙，如任何一束光阴都太短，梦想可以能跟你可以恋，要是如愿，总可再难相见。心在祈祷，祈求能跟你有晴天，每一天从头来，一闪一闪全是挂念。而遇到你以后，谁又嫌相识得太浅？ 前心得有一点痴缠，前心得中一点爱，日夜在怀念，情心里没了边缘，如一朵花开总在夏，没了没缘，没你的出现又怎知持续，心里爱着你，而你是一生意愿，爱得亦心软。一秒未见，人仍然感觉着你，情深远蒙蒙，如任何一束光阴都太短，梦想可以能跟你可以恋，要是如愿，总可再那相见。祈求能跟你有晴天，每一天都未眠，从头来一闪一闪全是挂念，而遇到你以后，谁又嫌珍惜得太迟，情深得有一点痴缠，情深得中一点爱，日夜在怀念，情深是一生意愿，爱得亦心软。 欠的东西， 在不言不语的房里，昏暗的灯光，墙角的冷清，孤独的人最清楚，无聊并非消遣的东西。有好久没有你的消息，你的关心只能关灯看自己，关上了自己，流泪也是多此一举。好久好久假装已经忘记，已经放弃，这样的距离不美，距离不再美，忍不住不断去想你，你最熟悉。 这是刘若英和光良的好久好久。一个好久就够让人一辈子牵挂了，何况还好久好久。晚安。 东西。